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新发型，新气象。今天说我是歌声本尊，没有任何的意义。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头一次承认我们歌声本尊的樊雪。 哎，又像伊森，又像谁 ？Anyway， 我就是泽华，没有任何人可以模仿我。 这个头发就像是头上顶了两层炸过的方便面。 那不太好好考虑，这到底是说我呢，还是在夸我呢，还在骂我呢？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泽华哥穿的这身衣服，特别像那个谁同款，黄渤同款春晚的那个蓝翔技师的那一身。 那我很开心哦，那可是大牌哦。 对，提醒大家的嘛，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节目， 是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新浪微博上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晚上8:06，欢迎来到挑战新歌声。 欢迎大家。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朋友呢，应该你来介绍。 对，这位朋友呢是我的姐妹。 哎， 塑料姐妹花。 你看自己都忍不住出来说了。 不是，我的真心的好姐妹李希雨同学，欢迎。 大家好，我姓李，木子李啊，这废话啊，我叫希雨，大家可以认为我的名字出自一首诗，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没事不用想了，知道叫希雨就好了。 不应该是朗读出来吗？ 对， 怎么说的那么快，一点韵律感都没有了。来来，朗读一下。 哎，怎么说呢？哎，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李希雨。可以吧，可以了。 莫名的觉得你超冷。 你说的对， 但其实我这个朋友是个特别能讲冷笑话，而且自身带笑点的那种人。 自身带笑点，女生被夸自身带笑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就是走到哪里，我在哪里就是段子，我在哪里就是表情包。 我可以给大家讲， 来，欢迎大家来拍砖啊！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他在地铁站，我们大家都在，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注重形象的青年嘛，他是可以在地铁站蹲着吃辣条的那种人，满手都是油，而且有张照片，就是他身666的那个，他蹲在地铁站 啊，那个照片，那个照片的配图是什么？辣条女孩都觉得你很溜。 今天应该把照片带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真是一大遗憾。但是 所以爱吃辣条，然后又是段子手，那唱歌应该很一般了。 这个就是纯属嫉妒我们全能型人才了。 哎，这不今天来踢馆呢？ 既然敢这样说，还说我嫉妒他？来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真本事哈。第一首歌曲是暖暖，是不是？ 嗯，暖暖。第一首梁静茹的暖暖，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非常自信的希雨。如果他唱的不好的，欢迎各位来拍砖。 好，我微博底下 diss 我。 他很想红哎，来欢迎大家去底下 diss 他。 他还有戏啊，他是一个完全的戏精，好不好？ 来，我们俩扭过去，一会儿他唱歌的时候看我们会不会转身。 好， 可能全程没有转身。 节目主题就是那些年我们在 MP3 听过的青春，他今天唱的应该都算是老歌，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古董级的人。 哎，所以95后也是听过 MP3 的。 当然 用过 MP3 的， 那是。哎，代沟出来了。我们真的是有听过，而且当时也是就 喂 瞒着家里啊什么的。 有些人已经克制不住自己，拿着有混响的话筒喂 感受这个。 你以为是 MV 当中的声音？ 是怎么来的嘛？哎呀， 戏都是自己加的，是吧？ 很多 MV 前面的前奏非常非常的长，戏份非常非常的多。你看在厕所的一段戏也要拍这么久， 很尴尬。 哎，你不知道这个很经典的一个 MV 的，他获奖了。当时就是这个手机掉到马桶里，让他捏出来接了个电话。 那手机很好哎，吃水了居然还可以继续使用。 又是我们那些年的青春，这是诺基亚哎。 哦，那我知道了，你那些年经常把手机掉到这个厕所马桶里，自己还捡出来哈。 哎，掉是真掉，这捡不存在的。 那有没有味道？新鲜的吗？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故事。 来。 有 可以随便等，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做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听得到怎么样？ 可以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的，这是非常自信的西语，有抢拍哦。 可能这歌太熟悉了，以前被窝里天天窝着听。 会唱的朋友来一起跟着唱， 都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暖暖就在胸膛。但是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这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 听完这首歌曲真的忍不住的想要吁 虚台，有没有？他刚才耳机有一点问题，他听不到自己的耳返。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纯清唱的时候感情特别特别真。 哎，给自己捞呢嘛，这不是、哎、 出来混了。 对， 是来自于广院的， 没错，是一个播音生。 各位可能不知道，在广院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哎、 就是在舞台上不管你表演的好或者是不好、嗯、大家底下习惯性的倒喝彩。 对 对、 哎、来三二一 下去吧。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它是传统也是文化嘛、嗯、对吧？哎，我是一个文化人， 这是我们的标志。 嗯，对， 我觉得 感觉自己在黑自己的母亲。 今年我们已经开播这么多期了、 哎、 目前还没有嘉宾被主持人赶走或者被大家赶走的。 我觉得这个人是我们连轿子抬都抬不走的那种， 他可能会是第一位。一会儿导播可能亲自会把鸡蛋砸进来， 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夜成名吧。 很自信的一个人、 哎、 哈。 而且我刚才为什么说他是古董啊，是真的。哎，泽华哥，我先问一下你 啊， 你在初中和高中都听谁的歌？ 哇，你说两三年前的事情吗？啊，那是吴亦凡啊、嗯、鹿晗啊。 哎，我觉得就是出来混是要点脸面的。 嗯，跟脸面很好看哦。那个时候想啊，应该是周杰伦、 嗯、 然后张韶涵、五月天。 哎， 对 对，就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就会有一些非主流的一些文化传入进来之后，我就会听一些本兮啊什么的，什么什么许嵩啊之类的，但是 徐良啊、范雨涵啊。 哎，你们现在九五后都很敢说话了。现在我们立马来连线一下许嵩啊、徐良啊，居然说人家是非主流。 没有啊，就是一些歌，一些歌。然后 现在也是主流歌手，并且作品也都是很主流的。 没错、嗯、没错，现在也是。但当时我们那个年纪就觉得这些、嗯、就很厉害，会唱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可是 嗯， 这个女孩，今天我们的嘉宾西雨同学，她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年纪就很有故事。她竟然听什么张惠妹，然后听刘若英这种林忆莲，就是 不，可是你们听说的还有《忘情水》和《上海滩》。 对，他都会唱。我是 忘情水，是你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的吗？ 喜欢听，但是唱的就不如其他的好。 你今天会唱忘情水吗？ 不会给你唱。 你真的，你来唱一首忘情水吧。真的，九五后居然会喜欢听忘情水。 我也很好奇。 太久了，太久了。 一会儿有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97年的女孩怎样演绎老派成的这个忘情水。 哎，我真的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这忘情水是你从你父辈那边听到的，还是就是自己发掘到的？ 我记得是有一年春晚之前的节目，就是忘情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啊，你像他和我们的年代感其实可以说是非常久远，但是一听就很感动。对，还有什么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他一定是虚报了自己的年纪。因为自己外形上长就像40多岁的嘛，对不对？没想到听歌曲也是那个年代的， 没想到是60岁的，60岁的金曲。 他就相对而言，我是觉得是有点早熟的女孩，就比较成熟的一个女孩，多愁善感，然后喜欢听情歌，也喜欢唱情歌的一个人。 那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唱一些多愁善感的歌曲吗？ 会的呀。 接下来要唱哪一首歌曲呢？ 接下来要唱哪个呢？ 走马。 哎，这是算是一个新歌耶。 走马是走心的一首歌曲了。 对。 哎，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陈丽健很红哎。来吧， 啊， 走马。 多歌。其实很想问一句，跟我走吗？而不是走马。 你是在撩人吗？ 进入感情。 窗外雨都停了，屋里灯还黑着，守着你的冷漠，把玩着寂寞。电话还没拨，已经空了。为你好的也都冷了，输的羊都跑了。一个两个嘲笑我，笑我耳朵是灵的。我放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路人穿街过河，好景只有片刻。森林都会凋落，风吹走云朵。你留给我的迷离扑朔，岁月风干我的执着。我还是把回忆紧握，太多都散落，散落太多，好难过。难过是你走了，走了，走了。就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任由我独自在家里与现实之间两难。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等我勇敢，你还是我的，我的，我的，你看。 好听哎，一下子觉得你恢复了水准。 还好吧，还好吧，还好吧。 哎，今天走马哥怎么的呢？一直在 diss 我们嘉宾，一会儿非得让你来一首歌。 他太自信了，你没看白菜已经飞到脸上去了。 浪漫无处消，我无聊伴着生活，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享受。世界孤立我，任他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 区给限制住了他的 洪荒之力。我跟你讲，平时我们俩在 KTV 啊，他是浑身都使劲的那种。哎，你接下来可以带点动作。 浪漫无处消，我无聊伴着生活，空荡荡的自我，莫名的焦灼，世界孤立我，任他奚落，我只保持我的沉默，明白什么才是好的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的醒啊醒啊。 哇哦 哇哦哇，这个动作这个肢体哇，简直是满分呐！ 啊，就很厉害的样子， 真的， 就是 居然有那么多的舞蹈动作，哇，简直了！ 给人一种就高冷范儿，他一直都是高冷范儿那种。 不过确实啊，刚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种对于音乐的乐感呀，以及自己的那种小调调出来了。 没错 啊，你是很喜欢陈粒吗？ 我是挺喜欢他的，因为他的 MV 其实你看刚才代入感特别重，真的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在演播室一样，出窍。 灵魂出 窍， 这么吓人。 哎，但这一点说的还是挺特别的，因为我以为现在就是九五后的朋友们可能不爱看 MV 了。但是西雨说他是因为陈粒的每一支 MV 都很独特，然后开始喜欢上这个人。 对，而且他的妆容很好看，就是哎呀很正常吗？很多女孩在仿他的一些妆容。 竟然关注的是妆容， 就是很高级。 作为一个歌手被夸先是自己的 MV 很独特，然后是妆容很独特。 不啊，就他的妆容吧，很有情绪， 很高级， 就可能对，有时候很沉闷的，有时候很洒脱的。对 对，而且他是我觉得西雨是个特别有情怀的人。他做什么事情，比如说他一直现在还都有写日记、我的天，你知道他看书他会就摘抄什么之类的，他不光摘抄而且还会写感悟，他的推断，他看什么犯罪心理和心理 罪之类的。哎，这个不要让大家害怕，我不是那种变态杀手吧， 就很可怕。 西雨，你难道不好奇吗？你日记里面写的东西他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偷看过你的日记？ 我比他 的塑料乘以二姐妹花 都有哪些内容一清二楚，简直了。 而且他以此为荣，你知道吗？他给我推断哪个杀手的杀人手法。 哎，到了晚间时间怎么回事？问一下西雨啊，你平时是一个爱听歌的女孩吗？ 是我爱听歌。 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曲？除了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之外呢？ 那上海滩这种。 我觉得我可能能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就是治愈系的歌。 治愈系的歌、 可以说是疗伤，就是我不一定说是情商这么狭隘，但是很多人比如说进入晚上 谁跟你说情商就狭隘了？人情商怎么就狭隘了呢？ 七情六欲是正常的，怎么就狭隘？ 对对对， 他主要怕我们问他，怕我们问他有什么情商可以挖。 哇，这个情商可就不是一天两天能挖出来的。 哦，没关系，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来吧，来讲述吧，讲述吧。 啊，三天三夜。 啊，我们并不想听，接下来继续大家好听的歌曲吧。下面这首歌曲，哎，也是挺老派的。 对。 那些花儿也是很早很早的歌曲了， 没错，也是我们在那些年 MP3 里有听到的歌曲。 对，而且每年毕业的时候都会放，就大家哭成一团照毕业照， 这也是个毕业必备。 那我好奇的是，你们最早听到的是朴树的版本还是范玮琪的版本？ 朴树的版本。 来吧， 和他的平凡之路。 要唱喽。 便笑声让我想起我爱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这样，各自奔天涯， 呢？ 他可以把什么欢快的、难过的、开心的、动情的都唱成情歌。你不觉得他唱的每一首歌都很用情吗？ 那一会儿就要好好讲一讲用情的故事了。 是要唱 姑假唱啊。 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了，不再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抢牌了吧， 他们都老了吧， 回来了吧， 他们在哪里呀， 在 FM 九十八点二， 我们就这样 歌手哎， 很厉害， 不想唱就不唱了嘞，完全不把我们节目当回事儿哎， 一句不让说。 我发现西语有一种讲心的气质。 讲心？ 可是我没有翻白眼儿啊，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说一下，我真的没有翻白眼儿。讲心？ 谁跟你说讲心翻白眼了？ 他的 人家是角色翻白眼。 华妃 真的是，来来联系一下讲心。 完了， 今天咱俩得罪了很多人。 对，今天艾特了很多人。 所以你是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怎么说，敢于表现自己的一个人吗？ 也不是，我多面性很强。 多面性很强， 对，可能也说出很多人的想法。多面性很强，就意味着可能一天，哎，就一天也可以说是戏精的世界，对， 戏精的诞生。 哦，那我就知道了，三个字就可以形容：神经什么？ 啊，神经什么？神经，嗯， 自己对应啊，自己对应，你说。 他平时就是那种一会儿大哥，就可能啊，文学，今天咱俩就撸串儿怎么呢？ 对， 一会儿小女人啊，文学，我觉得心里有点难过，就需要你的安慰，这种就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就是青年时代人都是容易有一些小抑郁在的。 哦，来吧来吧，说说你的小抑郁。 对， 最近在抑郁什么呢？ 哎，最近就不说最近了，我觉得在高中时代，高中时代很担心和自己喜欢的人没有办法。 谁要听你三十年前的故事？ 哎呀， 就要听最近这一两周发生的故事。 怀旧的主题嘛， 啊， 真的是 怀旧的主题。其实刚才在看 MV 的时候，我觉得想到了毕业。 毕业， 对， 哎，那些花 儿，毕业还有一些， 虽然离毕业还有一些时间，但是总能想到大家。就是各奔东西拍毕业照的样子总是能浮现在脑海里，可能就注定了没有不散的宴席。 他的脑海当中都是你老了的画面画面来，他们都老了吧， 需要给我 他们在哪里呀， 当你来 比如说海底捞的，哎，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肉呢，我的肉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还有视频的收看方式。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呸，关爱青年计划，我们 全新改名了，全新升级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哎，然后 还差一遍， 刚才已经说过了， 关爱青年计划啊， 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啦，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可以给我们顶个歌，留个言，或者是刷波小礼物之类的。 是的，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之后，忘情水等待着各位。 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焕然一新的歌声本尊泽华。 哎，我是昨天刚刚起好名的八卦本尊粉雪。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啊，实在是不好意思跟大家介绍，他真的是脸皮有点厚。 今天吧，脸皮 好像重点不在这里。 所以呢，大家怪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可以随时的吐槽，随时的 diss 他。如果实在说想要现场扔白菜的话，也欢迎来到建外大街14号啊。 但是我们嘉宾有一个宗旨啊，就是说你的我唱我的，我管你怎样。 对，自动屏蔽。 这也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态度，也不是不好。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西雨。 哎，欢迎。Hello， 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嗯，前面唱了一些歌曲，你自我点评吧，你觉得前面这几首唱怎么样？发挥出你自己的真实水平了吗？ 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我的用情程度是100%的，可能在处理和技巧上面还有一些偏差。 现在这个学校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哈， 哎， 你像广院，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广院学生知道了哈，比如说广院之春啊，广院之冬啊，风采之星啊。 广院之冬是什么鬼 啊？你们已经没有了。 对，我们没有了耶。 代沟啊， 年代。我不好意思，我们作为15级的学生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啊。作为即将要上学的这个大学生呢，我也表示还是挺好的。 可以的。 所以你有参加过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比赛吗？ 唱歌的比赛， 对，唱歌的比赛在大学实在没有勇气，因为哄抬文化太牛了。 对， 万一自己被抬下去怎么办 啊？所以并没有。那有没有参加过主持类的比赛？ 哎，主持类的参加过，主持类参加过，在高中参加过。对， 哎，他的故事都是留在高中。 对， 一说就说到高中。 上了大学之后， 简直苍白呀， 人生截止嘛，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唱歌吧。 好， 也给大家听一听下面这首歌曲，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唱过。 没错，是一个姐妹团唱的。 对，今天你们俩要不要一起唱？ 可以啊， 可以啊， 一起唱。 哎，那谁是夏天啊？一会儿再说吧。 对啊，谁是夏天， 谁 是秋 天？谁是夏天，谁是秋天？ 我觉得我更像夏天一点，我性子更烈。 我觉得我更像冬天里的一把火。 哦，你真的很爱唱老歌，要不要唱冬天里的一把火？ 我觉得你的激情被点燃了。 对，冬天里的一把火 来喽。 来，开始了。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烫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能够决定，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大理，更离不开你。 哎呀，听我 听完今天这个版本，还是觉得昨天的版本更好听呢。 你好过分，一下得罪两个人。 今天是一个人吗？难道？ 哎，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俩声音很像？你有觉得吗？ 哼，他没有仔细听。 他泽华哥一脸木讷，根本就不接我这茬。 并没有人家西语唱的好哎。 多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现在都这么流行自夸吗？ 今天卖瓜，今天卖瓜。 王婆不在现场呀，问题是 王婆今儿个不在家。 哎，这首歌曲当中第一句歌词还是那个第一次见你不太顺眼。 哎，就是我本人，我一开始见他就非常不顺眼， 现在也不顺眼。 我见你就是开心的一样嘛。来，开撕开撕开三二一， 就觉得他哎呀很横，就一脸就是一脸神气的那个样子。他真的，我跟你讲，我第一次遇见他的场景，俩手一抱把。然后俩眼一瞪，然后俩腿一撇，你哎，那个泽华哥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跟你讲，我要爆他个黑料。 知道，我好像知道， 我要爆他个黑料，就我们班男生给他起个名儿。你 等等，背景是什么？背景是当时《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就是刷爆朋友圈的时候。 对，当时给他起了个别名啊。他当时 我觉得你们俩要打起来了，表演区可以打起来哦。 对，我 给他 眼神里有火， 这是他的外号了。就是他平时走路呢，就是很大哥风范，上海滩的那种大哥风范，然后给他起的名叫。骑猪撇标枪， 什么什么？ 骑这个猪撇标枪， 因为当时电影里面是什么？就是夏洛喜欢的那个马冬梅，马冬梅就是他不是个体育运动员，走路永远是 那种 哇、 那个、 气势汹汹。结果男生们，我觉得男生取这个外号可能背后还是叫我大哥的，甘拜下风。 他的外号真的叫大哥， 就是大哥。 哎，你们不说我还真没发现，确实长得很像马冬梅哎。不是玛丽，是马冬梅哦。 哎，今天我们好像又要。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其实你们俩是好朋友哈，好姐妹。你们俩真的会无话不谈吗？ 这真的是， 对， 这个真的是。 我们俩过去、现在、未来，我相信都会无话不谈。 就比如说我今天穿了什么颜色内衣，可能都会跟他显摆一下那种。 哇，那你们俩是会互相 diss 的那种还是？ 是啊， 会不分。 你以为我们是吹捧吗？ 对。 那你们的常态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呈现 这 样吗？还是会更快？ 哇，当然是更激烈了。 我们俩都上手的，不好意思。 对，偶尔还拳脚相加。 不要被九五后吓到，我已经被深深的吓到了。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存在。再度的提醒一下各位，今天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以及 AM927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还有我们的视频收看方式。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或者说通过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有人说呢，能够让两个好朋友从陌生的状态变成一个好朋友的关系，是需要一种幸运的。 对，是一种缘分。 生活当中呢，需要一些小幸运，才能让我们每天感受到一种小小的鼓励啊，小小的开心。 开心。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哇，太多人都会唱的，好像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几乎在 KTV 当中呀，还有商场当中啊，很多场合常常听到的一首歌。 因为一个定义， 嗯， 不会唱也会哼。 来吧， 接下来这首《小幸运》送给大家。嗯，让你表白的时候，到了李希遇到我是你的小幸运吗？ 被我遇到你是我的缘妙不可言。表情包本人 孽缘吧，可能。 对，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 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 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类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 这一个决定 这一对姐妹花真的是都很爱抢拍嘞，不是这个抢拍就是那个抢拍，你们能够遇到彼此也真的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本来还想互相补救一下，我们俩来了之前说好的，如果这个唱不上去，哎，我就替他上两句；如果你抢拍，哎，我帮你拉一拉。我高估了自己， 怎么感觉像患难组合一样？ 我反而是给他补刀的那一个。 小幸运，能够遇到对方，并且能够说很多的小秘密，哎，是一段小幸运的一段事情吧。 对， 所以你们姐妹俩 通常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话题是什么？八卦。 八卦情感啊，哎，这个女孩，哎呀，今天画的太丑了，哎， 对，你知不知道 谁 跟谁在一起？对，谁和谁撕了？谁和谁怎么样？ 这个今天又胖了，哪个 女孩今天画的太丑了？ 哎，哪个女孩今天和谁又撕了？ 叉叉叉！ 你知道我们这节目最大的好处在于我们有视频直播呀。当你说哪个女孩今天化妆画的太丑的，我们就可以把照片给大家看一眼呀，让大家评评理。 那岂不是截图做成表情包？ 打个马赛克，这个事情太这叫什么？太得罪人了，对，这事儿干不得。 所以心雨，你平时是一个爱唱歌的女孩吗？ 对，是爱唱，就洗澡的时候是最爱唱歌的。 哎，很多人洗澡 就 很爱唱歌。 而且他是那种，我推开他们宿舍门，我俩不一个宿舍，推开他们宿舍门，他不是在听歌，就是在听歌的路上，就是在准备打开手机放歌，而且他是放声音超大。 那我就好奇了，你平时也不参加比赛，那你的出口是哪里 ？KTV 女王。 是的， 你可以， 我们俩去 KTV， 他是不放话筒的那种人。 你平均一周去几次 KTV？ 最严重，暑假是一周四次。 哇， 暑假的时候各种局，到最后我觉得自己醒来哦，在家呀。 提问：有没有唱过自己的专场？就是一个人去过 KTV 当中， 我想想，有，真的有过。 真的 那天中午，对，那天中午在美团上团了一个券，是8.8块，唱了一晚上，唱了一中午。 我以为都是什么受伤了的人， 不，就是自己啊，还点了一份瓜子爆米花。 我曾经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真的假的？ 你是心情不好吧？ 不是，就是想追求那种意境 啊。我以为你没有故事，这我白八卦了。 你知道学生嘛，有时候就想要追求一些特别的，就想感受一下自己一个人去唱 KTV 什么样子，然后就去了。 你们都这么有情怀吗？ 我自己唱了3个小时， 哇， 唱到最后嗓子冒烟。 你不会心里难过吗？就我们曾华哥很难遇见他不跑调的歌。 对呀，你知道以前跟别人去唱，别人会 diss 你说你跑调啊，说你唱不好听，自己一个唱很爽。 就是，哎，我再提问一下 啊， 就是自己如果跑调的话，自己听得出来吗？ 听得出来。 真的假的？ 对。我是能听得出来， 我身边所有跑调的兄弟姐妹们都特别的自信 啊！ 我问他们是真的听出来的， 我是能听得出来，但是控制不住 自己。对，那个时候已经晚了， 控制不住我自己。 所以西雨，你自己跟唱 KTV 的时候唱多久？ 自己一个半小时 啊，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对， 那 你那个3个小时的记录很难打破。 那你一个半小时唱什么类型的歌？会给自己设置不同的情境吗？ 那会，热身的时候会比较轻快明朗一些，然后到后面可能。就比较大，很费气，就自己坐在沙发上喘，喘完之后再唱。 那可能是驴吧， 哮喘的驴。哎，隔壁有只哮喘的驴， 没有歌声，只有 哮喘的驴。 所以今天你看，目前为止唱的都是这种治愈系的慢慢的歌曲哈。 没错， 有没有那种就能说能唱能跳的那种歌曲？ 哎，今天我们也带了，就为了体现他播音生的身份。 哎，谁播音生？你们两个怎么自己把自己？ 哎，我们可不是。 哎，自揭标签不要了。 这个歌我们真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真的是可以一起唱。 而且也可以看一下大家这个绕口令说的怎么样。 哎，那接下来这首中国话送给大家。 Come on。 哎，曾华哥会吗？ 会啊。 哎，这话都说出去了啊！ 扁担，哎，扁担长， 哎，你的舌头在家，我给你拿一下。舌头在家， 舌头劲儿休假， 今天舌头不上班。 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可以比拼一下绕口令。 哎，我今天就是这个目的的。 你带了吗？ 哎呦，就我说，咱们今儿就能拿这歌来啊！ 我们一会儿可以准备一个。 可以啊。 来喽！ 哎，准备来喽！ 繁体字更难。 板凳长， 扁担香绑在板凳上。 扁担宽，板凳长， 扁担香绑在板凳上。 哎，新宇， 买了面，买了几条送妈妈。莫斯科的夫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多少年我们鼓励移民发音和文化， 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唇上去弱的变化。 点评测色点评测，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中国话。扁担宽，扁担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宽的河，弟弟说白白的鹅。鹅要过河，鹅要渡河，不知是哪鹅过河还是 世界融在雪中。 这个绕口令，我们想让泽华哥来讲一讲。 这不是绕口令， 精彩，来嘛！ 纽约把神拿 说的是这朋友们吧，我拎来的波夫钢男朋友被人配乐曲，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 多少年我们国联英文发音和文法， 这几年问他们卷的是路卷语种巨入的变化， 明明这种颜色 我做美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前鹰抓肚，放下布喝下醋，上前去追鹰和兔，飞了鹰跑了肚，撒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跑嘴，嘴说嘴爱卖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动嘴，不如不长腿和嘴，到底是腿说嘴还是腿说嘴， 时间都在学中国话，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 这也是我那些年 MP3 里面听过的青春、嗯、 这首歌曲当年也是几乎大街小巷， 对，超级火，它的 去到哪儿都能听到，对， 中国话、嗯、 当中这绕口令、嗯、其实因为你用歌曲来唱嘛，它的这个速度已经放慢了， 对， 我觉得既然我们三个都是播音系的、啊、来来我们挑战一下， 可以啊， 那个黑化肥发灰的那个都会吧， 啊，那个骨灰级别的，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黑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就这四句好不好， 好， 来， 好，但是我没有背过，你们可以， 你没有背过， 对， 连线他的小课老师， 天哪， 你的绕口令竟然是怎么没有学过吗？ 退学， 退学，那你有没有一个更厉害的来给我们露一手？ 对、嗯， 我想想啊， 毕竟今天你是来踢馆的， 那就是， 咱俩可以先来一个， 好啊， 你 来最快的速度。嗯，你先吧， 黑化肥吗？ 对，就那四句 哦。 好害怕哦， 来喽， 丢脸， 来喽来喽。 我看这个节目吧，黑化什么来着？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 来来，你先来，我再听一遍。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黑会挥发，灰化肥挥发会发黑。 哎，差一点没过嘴儿，但是有惊无险。来，我来啊。嗯黑化肥发哎，什么是发灰还是？ 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 啊、好好好， 哎呦，你们这，哎呦！ 黑化肥发，黑化肥发灰，灰化肥发黑，黑化肥发黑会挥发，灰发灰。 哎呦呦呦呦！ 感谢我的小老师， 没关系，完成度75%嘛。 来来，该你了，该你了。 对， 给他一个。啊，有一个过沟的啊， 过沟的， 对啊，我一说你们就知道了啊， 过 胯挂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挂筐口，刮骨筐空割怪狗 啊， 你看看人家。 我也会这个， 那你 来，舌头带来 了，我也来。 哎呀，什么来着？割胯挂筐过宽沟，赶 什么？ 哎哎哎哎，你不是会吗？ 完了，我要退学了。 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西语也是说自己除了会唱、嗯、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那些流行歌曲之外，他从小也爱听一些老歌。 对， 老到什么程度呢？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了。来来来， 歌我们还是放着 跟着原唱一起来唱， 一起来重温一下 啊。特别到副歌部分，哇，只要你会唱都可以暴露你的年纪， 因为的画面好像也很怀旧。 不好意思，这都不是童年，这是我的幼儿时光听到的歌曲。 那你要唱哟。 泽华哥是在什么时候听的呢？ 哇，那不就是我昨天听的 歌？那是1979年。 那一年的雪比以往。 来来来来来，要唱这首《忘情水》了啊。那个时候的刘德华华仔多帅气， 真的好帅、 啊、哎，虽然画质有， 现在也很帅， 帅不过刘德华。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 哇哦，宗华哥， 蓦然回首 又闪亮了，二十一世纪花。 时不由己念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宗华哥今天又闪亮了一次。 哎，刘德华唱歌， 子华吗？ 你们一定要就掌握 他 那个发声方法， 有他的 feel。 对，你还得有那个抖动啊。 给我一杯 忘情水。 哎，对， 这还对， 学得很快嘛。 哎， 来喽，走。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这是我听子华哥唱的最多的一首歌。 哦，是吗？ 对， 不是潇洒走一回吗？ 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你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哎呀，听着这样的歌曲，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呀。好了，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欢乐了。 嗯， 再度的感谢西雨做客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自己的事情， 一个戏精少女内心年 MP3 终于承认我是少女了，大家都是少女，都还年轻， 收获了很多免费的鸡蛋哟。虽然回去也不能吵了，但还是开心的吧。 哇，我手机都不开心了， 手机都不开心。 好的，再度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当然如果你要觉得没有看过瘾的话，还是可以回看的。我们的回看方式是， 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的视频回放，或者说搜索一直播上的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回放啦。 是的，感谢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我是泽怀， 我是樊雪， 我是心雨。 哎， 接下来你将收看到的是 FM98.2 位各位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哟。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